照顾，从不担心一生挫败和含糊。你像慰困给我怜悯，不准急风呼呼中把我掩护，但我的心间仿佛锁进地库。人生得到一切是模糊，要是时间给我回顾，多想星光海风可亲吻我肌肤，求求别在身边解释说因爱护我，而不管我这么难过。其实你爱我，应该不理任何，全力地欣赏我是我。 之中我所有